想，幼稚的舞动，有你醉人的模样，思念如柳絮飘满整个我心房，你是否愿意做我温柔的新娘？ 春暖花又开，等着你到来，我对你的爱在心里深埋， 冬雪已过去，你不要再徘徊，我会用一生和你去相爱。 春暖花又开，等着你回来，别让我的爱人海中摇摆。 燕子回来时，你是否也归来，我会用一生把你来等待。 去你